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42节，亦只有八个字：广诸无色，谤诸同学。呢种亦属于大恶。回篇里面讲得好好，他说无色之人正当随时晓醒，警之以义理，动之以善恶，使自觉悟而不堕于惑。怎能因为他愚昧，你就虾他？后面引《楞严经》一句话，《楞严经》云：圆惑无色，而误众生，死后当堕入无间地狱。所以人在世间有意无意造作极重的罪业，自己并不知道，亦不知道果报的可怕。感应篇里面举的那些例子，我们细心反省，那些过失自己亦时时在这犯，但是从来想不到会有这么严重的果报，自己总以为那些都是小事，甚至说微不足道。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过失？愚昧无知的人，我们不读佛经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那些人过去生中很多世以来造作很多不善的业，感得这种果报。佛菩萨看得清楚，那一类众生正是佛菩萨救度的对象，而且将他们排在最优先。为什么？那种人如果不快些帮助他，他转眼就堕入地狱了。所以佛菩萨帮助众生最苦，果报最严重的，一定是列入第一优先。造作罪业比较轻的，不至于堕落得那么苦，稍微迟啲仲唔紧要， 咁係合情合理嘅。另外一種情形比較特殊嘅，亦係佛喺經上常講根熟嘅先到。咩叫根熟？成佛嘅機緣到啦。呢啲亦要優先幫助佢，幫助佢成佛。佢成佛之後就能講道眾生。呢個優先嘅道理喺呢度。世間人畢竟愚昧無識者佔多數，我哋再諗下，我哋自己係咪屬於無識嗰一類？細心思維，反省檢點，我哋自己確實係屬於無識。點解？雖然日日學經教，仍然時時犯過失，咁唔係就係無識咩？所以要隨時提醒，一切時一切處一切境緣之中，如果唔提醒，又犯過失啦。言语造作的过失，就算不犯，念头时时在道犯，起心动念，为什么佛菩萨要日日讲经？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有几个人能听一次经，听一部经就能回头，就能觉悟，就能正果。这种人不是没有，太少了。几百年之中，我哋先睇到有一个，亿万人之中难得有一个。由此可知，多数人时时犯，好似我哋自己亦系属于呢一类，业障习气非常深重。所以要善知识时时刻刻提醒我哋，去边度揾呢种善知识？实在揾唔到。这个时候古大德教我哋供养三宝，我哋供养佛像，供养菩萨像，容易在哪里？借住那些形象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见到佛像就想到佛菩萨的教训， 记唔到佛像，忘记咗啦。供佛像嘅用意喺呢度啊，所以唔系将佢当神明对待，唔系祈求佢保佑升官发财，系用佢时时提醒自己。提醒第一个是读经，见到佛像就要想到要读经，读经就是听佛菩萨讲经说法，令我们明白义理，而是什么该做的，哪些是该做的，哪些不该做的，这种叫义。你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佛所讲的一切经，它的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乎就这两件事情，二就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你应该做的，你是明心见性，不单止自己要学，还要帮助人家，点帮助人，做出榜样给人看，咩榜样？动之以善恶，我哋要做出嚟。我哋起心动念，人哋睇唔到；我哋嘅言语造作，人哋睇到。我哋能唔能喺一生中口唔出恶言，一生中能做到唔妄语唔呃人，从边度做起？从今日呢日做起。我今日呢一日从早到晚唔妄语，唔恶口，咁系显而易见嘅。佛教导初学，从十善业道做起。观经讲三福，同我哋提出纲领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哋要问我哋点孝亲，点尽事，修慈心，修十善，就是孝养父母，就是奉事师长。如果我们身与意三业都不善，那就是不孝，就是不敬，就从这里做起，真的做到了，日日都这样做，那个人是善人，善人不需要人地称赞我地，我地如果希望人地称赞，希望人地表扬我地咁做， 已经就唔善啦，点解又全心唔善？行为系善心唔善，心地污染唔清净，一无所求，应该咁做法。呢种做法就系帮助人，就系普度众生，俾人哋睇，睇到佢会觉悟。点解佢能做得到，我做唔到？佢睇耐咗，佢会反省。古来祖师大德讲经，受感化嘅人，佛法里面讲普度众生，用而家嘅话讲感化人，就是用一个真情心、慈悲心，做出一个好榜样嚟俾人睇。最好的榜样，舜王。舜王在他青少年时候，他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，处在逆境里面，安怨，他能感化，做得非常圆满，做得非常成功，最好的榜样。他为什么能做得到？六祖慧能大师《坛经》里面一句话，不见世间过，所以他先做到。不见世间过是你啊，他明理，人哋点解要恶意对我，以恶行对我，一定是我自己有过失，所以他念念，他看不到人哋的过，认为人哋乜嘢态度都是正确的，都是啱的，总是自己有过失，去反省检点，改过自身。令那些恶意相向的人亦看不出自己的过恶。这种是真正懂得修行的道理和方法，他真懂得。在我们佛法里面讲，他是大菩萨示现，他哪是凡人啊？他的行持，我们细心观察，和华严经上善财童子无差别。善财童子一生修行，见不到世间过，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世间过，所以他一帆风顺，一生圆满菩提。这个是佛在经典上举出最好的一个榜样。从凡夫地经历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从初信 报十信，跟一个老师，文殊菩萨是他的老师。十信心满，老师叫他出去参学，所以往后是五十三参，每参一位善知识，他为次向上提升一个阶级。参访吉祥云比丘，他是初住。参访海云比丘，他是二住。参访妙住比丘，他是三住。我哋谂下，佢过嘅系咩日子？回头谂下自己过嘅系咩日子？人哋道业日日增长，定位等候，那种生活几圆满，几咁丰足呢？我哋而家日日仲喺度做业，所以呢度讲嘅模式，我哋唔系模式，边个系模式？我哋唔明白佛所讲嘅义理，我学了47年，47年先懂得啲咁多道理，所以有机会我同大家共享。唔会忘记时时刻刻提醒同学，劝勉同学，尽可能一日都唔放弃。我自己好清楚，好明白，几日如果冇人劝勉，经亦懒得睇啦，毛病杂气都出嚟啦。中国古人讲得好，系讲读书人，三日唔读圣贤书，面目全非。古时候的人讲的，他们的环境比我们老实说殊胜多了。现在讲老实话，哪用三日了？一日不读就面目全非了，一日还太长了，半日不读都面目全非了。古人仲能等三日，我哋而家半日唔读，你睇毛病杂气完全露出嚟啦。甚至一面读毛病 习气都一面往外冒，你话有咩办法呢？读经生烦恼，听讲亦生烦恼，研究讨论嘈交，所以谂下古人仲能耐得住三日，先知道我哋而家毛病习气系几咁严重啦。所以读到呢啲经文，呃嗰啲无知嘅，谂下我哋自己就系无知嘅。呃我哋嘅人太多太多啦，周街都系。提醒我哋嘅人冇，去边度揾？我哋接触嘅全系呃我哋嘅，所以呢两句话睇起嚟好平常，意思太深太深啦。所以呢一次有咁嘅一个机缘，我再将《金刚经》讲义细心睇一次，睇完之后觉得里面有好多地方仲要加以补充说明。点解啊？一般人睇完仲系唔懂。唔做补充，对唔住现代嘅众生。所以古人讲经方便，点到为止。佢睇完佢能懂，而家唔得，点样点佢亦点唔通。唔啰嗦唔得，唔麻烦唔得。所以度现代众生比以前困难太多了。我们如果没有耐心，没有丰富的常识，没有德行，不识观机，自行化他都做不成功。所以不努力不得，为众生为佛法勇猛精进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